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哎，武魂殿在大陆的势力为什么能那么庞大？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魂师中大量的高手，除了七大家族以外，几乎所有的强大魂师都属于武魂殿。没有谁能够比武魂殿有更多关于魂师的资料和魂师修炼的条件。在武魂殿的刻意培养之下，每一代都会涌现出一批精英魂师，这一次也不例外。我听说武魂殿出了几个精彩绝艳的小辈，连教皇都称他们为武魂殿的黄金一代，未来的主宰。而这次代表武魂殿参加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正是这几个人。他们呢都是20岁出头，实力毋庸置疑。武魂殿给予他们的修炼条件以及各方面的配备，又岂是普通高级魂师学院所能够相比的？就算是你，那也不行。你毕竟还太小，或许再过个10年，你能追得上他们吧？ 这么说，这次大赛的冠军，武魂殿是势在必得了。 你知不知道，这次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最后的冠军奖励是什么？ 不知道。 本来武魂殿是准备将那些东西直接给黄金一代的几个翘楚，但是遭到了长老殿长老的反对，因此教皇变通之下决定对他们进行一次历练，就是这次比赛。而那些原本给他们的东西也由武魂殿拿出来作为冠军奖励，你说他们能不是势在必得吗？ 究竟是什么东西？ 对于魂师来说，最珍贵的是什么？ 难道是一块魂骨？ 不，不是一块，而是3块。 什么？ 这3块魂骨是武魂殿的积蓄，是已经去世的长老遗留的。教皇既然敢把他们拿出来作为最后的冠军奖励，对参赛人员的信心可想而知啊。现在你还存有侥幸心理吗？ 当然，既然他们拿出来了，就不用再拿回去。老怪物，你知不知道教皇殿参加这次比赛的队员都是什么级别？武魂又是什么？ 小怪物，你没发烧吧？难道刚才我说的话你没听明白？那些魂骨并不是你所能够觊觎的。 唐三没有说话，抬起右手，淡淡的蓝光从掌心处涌动，在他精准的控制之下，一株细小的蓝银草从掌心钻出，草叶形态看上去和野生蓝银草并没有什么不同。武魂的出现也令魂环自然浮出体外，黄黄紫黑4个魂环悄然盘旋而出，黄色的魂环明亮有神，紫色的魂环贵气逼人，而那黑色的魂环则深邃宛如万丈深渊一般，充满了摄人的魅力。 你 独孤博骤然起身，看着唐三的目光瞬息万变，一股凌厉的气势从他体内骤然迸发而出，从四周挤压向唐三。在外界压力的作用下，唐三身上的4个魂环光芒大炽，唯有掌心中的蓝银草依旧在轻轻摇摆。 不，这不可能。 你忘了吗？我最擅长的就是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现在你觉得我有可能与武魂殿的人一拼了吗？ 放弃这届比赛吧。以你的年纪还有参加下届比赛的可能，到了那时候应该没有人会是你带领战队的对手。 为什么要放弃？ 哎， 如果你的实力还像以前那样，或者第四魂环只是千年级别的，我都不会为你担心。但是现在却不一样，第四魂环就达到了万年级别，会给你带来无限的麻烦。你认为武魂殿会注意不到你吗？如果你是武魂殿，遇到了这样一个天才，会怎么做？只有两种可能，收服或是毁灭。如果我猜得不错，现在你的资料至少已经摆在一名白金主教的桌子上，武魂殿不会对你背后下手，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届比赛让你在擂台上光明正大地被干掉。比赛对于武魂殿来说只不过是可以玩弄的游戏而已。 那这么说你还是不看好我了？ 哎，武魂殿被称为黄金一代的有三个人，具体的情况我不了解，也不知道他们的武魂和魂技都是什么，但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这三个人中魂力最低的是51级，另外两个是52级，都只有23、24岁的年纪啊。在他们突破50级获得第五魂环的时候，被教皇亲自授予了武魂殿紫禄勋章，也创造了武魂殿的记录，而和他们组成此次战队的其他人没有低于魂力45级的。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 50级还是3个50级，其余全部45级以上。 唐三虽然对自己信心十足，但他此时看到的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对方最低等级比己方最高等级还高，这样的对手真的能战胜？ 哎，不要想的太多了，机会有的是，只要你不走弯路，总有一天会超越他们的。 老怪物，你刚才不是说过吗？对于一名魂师来说，信心是很重要的。如果这次我真的避战了，那么对我信心的打击将无法想象。就算输又如何？就算打不过他们，难道我们自保还不行吗？只有全力以赴战斗过，才能知道双方的差距。我不会放弃的。 哎，算了，懒得理你，随便你好了。我先走了，大老远的赶回来，我还没吃饭呢，觅食去。 说完，绿光一闪，独孤博高大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温暖在唐三的胸臆间蔓延开来。 独孤博刚回来就先看我，绝不是为了那几颗子母追魂夺命丹，那是他对我的关心。 从最初强烈的戒心到现在的毫无防备，两个人的年龄虽然相差了几倍，但从独孤博身上唐三感受到的却是和大师一样的感情，甚至还多了几分朋友之间的情谊，这就是忘年之交吧。独孤博走了，唐三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修炼，也不是思考，而是睡觉。两天两夜不眠不休，早已令唐三的精神透支，没有足够的休息，又怎么能开始试验他的设想呢？金碧辉煌的白金主教室，面积超过200平方米，宽阔的室内摆放着各种珍玩。萨拉斯就坐在他那张大到有些夸张的华丽办公桌后，在他面前摆放着一份文件，从诺丁城调来的文件。不得不说，武魂殿的效率还是很高的，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就从各个城市的武魂殿注册档案中找到了这份所需的文件。萨拉斯已经是第7遍看这份文件了，可他心中还是有些不敢相信。摆在他面前的这份文件是一名魂师的资料，这名魂师的名字叫做唐三。资料很详细，从唐三第一次到武魂殿注册确认魂师身份，到他每一次领取魂师补贴和第一次增加魂环后的称号提升，每一个细节都有。 获得什么样的魂环，多少级魂力，这都不是让萨拉斯看上七遍资料的原因。他之所以重复看了这么多遍，其实只是看一个数字，代表着年龄的数字。 14岁，只有14岁。14岁的魂宗，40级以上，第四魂环还是万年级别的。 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萨拉斯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他站起身，走到办公桌后的书柜前，抬手拉动书架上一本宽厚的书，伴随着一声嘎嘎的击阔声，书柜缓缓向旁边移开，露出了墙壁。墙壁上有一个方形的金属板，散发着淡淡的魂力波动。很明显，这块金属板是一块魂导器。按上右掌，顿时一层淡淡的红光从金属板上散发出来，顷刻间覆盖在萨拉斯的手掌之上。又是一阵击阔声响起，金属板缓缓内陷，露出了一个方形的空间。空间不大，只有1平方尺而已，里面放着一叠文件。萨拉斯简单翻了翻，从中取出了一份。在这份文件上标注着绝密二字，文件袋内只有3张纸，上面分别是3份资料。萨拉斯仔细地在资料上查找着，很快就找到了他需要的东西。 15岁，2个16岁，他们三个中最年轻的也要15岁才达到40级魂力。 猛地合上材料，萨拉斯快速关闭了暗格，大踏步地返回了自己的办公桌后，再次拿起唐三的那份资料，第8遍看上了那个数字。 比黄金一代还要早上1岁。蓝银草废武魂，哼，真是有意思了。也幸好它只是蓝银草，但这个唐三的魂力提升速度未免太快了一些，先天满魂力的蓝银草看来应该是变异的了。 萨拉斯显然并没有受到今天雪夜大帝强硬态度的影响，他拿过一根笔，很快写好了一封信，信封上留下5个字：绝密，教皇起。小五悄然钻入了史莱克学院的树林之中，在熟悉的道路上快速前进着，手上还提着一个木盒。他的速度很快，一双长腿每次发力都会将自己的身体送出至少5米开外。不一会儿的功夫，森林中的木屋已然在望。身躯弹起，悄然越过栅栏，2个起落已经来到了木屋门前。悄悄地钻入木屋之中，还没等他有任何动作，一根坚韧的蓝银草已经悄然缠上了他的长腿。 谁？ 哥，是我。 蓝银草悄然退去，唐三点亮了木屋的油灯。小五将手中的食盒放在桌上，有些担忧地看着唐三。这两天唐三的状况别人不知道，但小五每天都来给唐三送饭，全都看在眼底，心中充满了担忧。数次询问大师，大师却告诉他，唐三的问题必须要他自己想清楚才行。而就连大师都没料想到，唐三的处境比他想象的还要危险。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